教会今年的主题是祷告更新壮灵命，展翅迎接新里程，相信大家都知道了。上一次讲到的时候，我们思考到就是说，祷告是力量的源头。作为基督徒，其实我们都知道要过一个神所喜悦的生活，或者使到教会成为一个是合神心意的教会，力量不是从我们自己来，力量乃是等候主那个过程当中而得着，让圣灵在当中来到带领以致充满我们每一个。话虽如此，但很多时候我们发觉，我们信主越来，我们侍奉得越长，我们反而会失去我们当初信主时候那一份的热忱。我们经常会觉得有那种的疲乏，有那种的困倦软弱，以致反而我们信主越来，我们侍奉就觉得是一个的担子，甚至乎是一个的重担。若果神是我们的力量，但是为什么好似感觉唔到嘅？让我哋今日嚟到去了解、明白以赛亚书喺呢一段嘅经文嘅里边所讲嘅究竟系咩嘢？以赛亚系主耶稣降生之前嘅第八世纪，佢受到神所呼召嚟到作犹大国嘅先知。他先后在犹大国里面侍奉过四个的皇帝，就是乌西亚、约坦、阿哈斯和希西家。在他这些皇帝的统治的期间，以赛亚就作为这个地方犹大国的先知。在一至三十九章以赛亚书里面，其实讲到就是犹大国是被当时的强敌亚述兵临城下，是在那种的威胁的当中，因为人民那种的不信，人民那种的是对上帝那种的叛逆。而四十章至到五十五章是十六章的经文里面，是讲到犹大人或者犹大国是被掳到去巴比伦这个地方。当他们在那种的沮丧绝望当中的时候，以赛亚就是传讲一些安慰盼望的信息。最后五十六至六十六章，以赛亚就一个很不平凡的一个的预言，就是说将来，他预言到将来的波斯王古列是会释放被掳的以色列人回去这个的耶路撒冷。经文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这个的二十七节，讲到以色列人埋怨，以色列人说埋怨去埋怨神。为什么以色列人会埋怨神呢？原因就是很简单，就是说当他们面临亡国的时候，他们所信的这位他们觉得是大能的神似乎没有出手去拯救他们，似乎这位的神翘埋双手不理他们，有他们被灭亡了。因此以色列人他们有那种的埋怨，有那种的质疑在当中。他埋怨神，你不知道我是受紧苦吗？你不知道这些的外邦人已经兵临城下吗？我们随时命都没了，究竟你知不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受着威胁呢？为什么这么迟你都不来解救我们呢？就是这些的这么多好像不公平的一些或者是不明白的事情，好像发生在这些的以色列人身上。今天可能我们都会有那种的埋怨，我们可能有那种的埋怨，就是为什么人生在我的人生里面有这么多不幸的事情， 我所相信的这位神似乎不公平。信耶稣之后，为什么不是人生应该有一条康庄大道是平坦的，为什么信了耶稣之后仍然是这么崎岖的呢？当你患病的时候，你发觉到好像上帝又没有对我有特别那种的看顾。可能有时候我们真的好像以色列人一样，就是说我们对神有一种的质疑，有一种的埋怨，有一种的质询。听过一个故事，就是这样说，他说在中国国内有一位的有一个的高官，这个高官呢，他本来是信这个的道教，但后来他有机会是接触到基督教，他听了福音之后，观察了一段时间之后，他觉得 OK，基督教真的有它可信性，有它那种的真实性，所以他改信了这个的基督教，他信耶稣，并且他有一颗追求上进的心。之后这个的高官更加呢，就带了他的自己的太太都信了耶稣。本来很感恩，因为呢夫妇二人都信了主了，但是没多久，这个的太太她的妈妈就得了一个的病，而这个的病都令到她经常要睡在床那里。那这个太太就说，不如我们呢是找教会的弟兄姊妹呢，是为这个患病的妈妈来祈祷。但经过一段长时间之后，一年两年的祈祷，似乎她的妈妈，即这位太太的妈妈，就没什么起色。当没办法之余，这位太太就跟她先生说，她说横掂祈祷这么久，我阿妈的病都不得好，不如你，即是叫她先生，你回去你以前那个道教那个庙里面，你请那个的道长为我阿妈来到祈福，可能这个道长那些的道行更加的高，可能他更加的灵。这位的高官他没办法，所以呢他真的回到以前那个的道长里面去请他去作法求福。怎样怎知有几靓喎，佢阿妈又慢慢慢慢又好翻，咁之后呢一个嘅太太，佢就觉得呢一个嘅神，佢所信嘅基督教呢一个嘅神，似乎真系唔系好掂，而佢嘅先生亦都嗰个嘅信心开始有动摇。弟兄姊妹，我们的信仰不是建基于是灵与不灵之间，我们不是建基在这个的层面之上，我们的信仰我们是建基于主耶稣基督的慈爱，祂的道成肉身，祂为我们的罪来到舍去祂的生命，他更加是一位复活的主。这位复活的主，他以他的大能胜过死亡，今天仍然活在你和我的心里面。所以基督教的信仰不是说灵与不灵这个的问题，灵我就信多些，不灵我就找另外一个的神，灵我就侍奉多啲，我奉献都多一啲，我爱呢一个嘅神就多一啲。唔灵嘅时候，我就冷冷淡淡，若即若离。我哋甚至离开呢一个嘅信仰。 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将今生短暂的事物，包括我们的物质，包括我们的吃喝，我们的健康，我们的生命，是看成体为是人生最重要。相反，当你将这个的眼睛，当你将这个的视线，你是定睛于这个的永恒，你就能够感受到保罗所讲的一句的说话。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自暂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的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真是我们的信仰，若果是因为是灵与不灵的问题，这个不是我们的信仰，这个是一个交换式的信仰，这个是一个买卖式的信仰。我们不是。在刚刚讲过去的星期三的里面，我是为一位我以前教会一位的姊妹，她妈妈是做一个的安息礼拜。这位的老人家伯母，她102岁，在人看来非常的长寿。伯母亦都是其实在大概年多之前，当我是跟她是介绍这个的福音的时候，她接受了主耶稣，接受这个的福音。102岁，我们觉得，当然我们觉得 是很长寿，但是最重要的不是说因为她比我们活多10年、20年甚至30年，不是这个的问题，那是这位的老人家他得着永恒的生命，他知道他现在去到一个好得无比，更加是更美的家乡里面，这个是最重要。在移民当中的时候，以赛亚怎样来到提醒以色列人呢？在28、29节，以赛亚提醒以色列人，我们所信的这位上帝是一位怎样的上帝呢？他尝试去更新他们的信仰基础。先知以赛亚提醒以色列人，提醒他们说，难道你忘记了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一位昔在、今在以至永在的一位神呢？难道你不知道这一位的上帝，你所信的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吗？他的智慧无法测度，他是那位大有权柄满有能力的主。其实以赛亚这一位的先知，他提醒以色列人，你们去多些沉默寻觅，或者去寻找上帝的踪迹，多些去用你那个眼睛去观察周围所发生的事物，多些去认识这一位的上帝。你说，王牧师，我信了主好多年了，我回了教会有10年，有20年，有30年，重点会不认识这位上帝啊？我意思就是说，很多时候当我们在那个的不开心，当我们在困难困苦当中的时候，在忙碌的生活那个的当中的时候，可能你会忽略了在你的身边所发生一些可能很平凡又或者不平凡的事。这些的事你看上来觉得很平凡，但其实这些的事件都让你去经历神，让你去认识神的大能，又或者让更深认识这个神的一个的机会。在大概是2个星期之前， 我去麦当劳去吃早餐，在那里呢就认识了一个的韩国人。我跟他聊天的时候，原来他是一个退休的牧师，一个韩国人。我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说，我呢 就啱啱去完祈祷会，咁就所以咧，我喺呢度去食早餐。我吓嗰阵时八点半到啦，八点半到。啊，咁早去祈祷会？我系啊，我六点至八点就祈祷会噶。啊，我哦，你逢星期三六点至八点朝头早祈祷会噶？佢唔系，我哋每一日六点至八点都有祈祷会噶。我话吓。啊我心想六点至八点一至七日都是我问他 是不是、很少人参加、啊、不是很多人参加的我觉得在这个退休牧师的身上他告诉我每一日六点至八点他都去教会参加祈祷会不单止是他不单止是他的太太师母更加就是说很多的弟兄姐妹六点至八点都去参加祈祷会、啊、我发觉我从这个老牧师的身上一个可能是很平凡的人甚至乎在我的平凡的琐碎的生活当中我看到一个何等忠心在祷告生活上肯摆上的一位神的仆人我自己觉得我自己的祷告生活我真的觉得惭愧我在他身上我看到神一些的踪迹正如也是在大概两个礼拜之前我们教会有一个的讲座一对的联会的宣教士来跟我们去做这个的分享很多弟兄姐妹在当日都有参加这个的我听这个的 George 和这个 Toby 他们分享的时候他令我想起回昔日很早期来到中国去传福音的很多的西教士他们放弃了在北美洲或者在欧洲很多是我们叫做是很舒适的生活他们放弃了可能是赚取遍地黄金那种的机会他们离开亲人他们以行动来到去回应神的呼召他们愿意去到一些落后的地方是为神来到传福音若果当初不是这些的宣教士他们那种透彻的奉献的时候他们那种无私摆上的时候今天我们的中国我们的同胞有多少人可以听闻福音呢在这个讲座的背后其实我看到神大能的手他在当中怎样差遣他的仆人在当中以至差遣这仆人的时候福音可以在中国这个土地上面是得以广传我看到神的爱我看到神他在福音这个事工上面那个叫做我叫一个 master plan 一个很美好的计划怎样来到将他的爱是传扬出去盼望我们都是我们在我们的平凡的生活当中在忙碌的工作当中在社会不同的环境当中甚至乎在世界每一日所发生的事情当中我们尝试去寻觅神我们尝试去找机会可以与神相遇以致更加认识我们今天所信这位的神他的大能大力在三十至三十一节两节的经文特别在三十一节的时候提醒我们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这里讲到等候，等候好不容易。我们香港来的，我们都知道，等候在香港好难。你坐地下铁的时候，地下铁你要等啊，你车都上不到。地下铁一来的时候，你已经可能姿势已经准备冲入去。你的隻眼可能立住哪一道有空位呢一嚟怎樣 即刻冲入去嗰个空位嗰度坐啦，唔会等。我哋喺超级市场，我哋买嘢都知。当你排队嘅时候，你知道，突然间嗰度，譬如另外一个嘅收银，佢开始嘅时候，我哋点啊？即刻又冲去。我哋唔会等。但系呢一度话俾我哋听，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今日我哋其实系处身于一个系我哋叫做系急速转变嘅一个嘅年代当中，其实教会亦都系身处喺其中。基督教嘅信仰系一个古老嘅信仰，教会所传颂嘅、所宣讲嘅系一个2000多年前嘅一个嘅信息。福音嘅信息系唔会变，即系话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佢都唔会改变。但系呢一个嘅古老嘅信息，点样喺2000多年之后嘅今日，喺教会可以有效嘅能够去宣扬呢？实在系对我哋嚟讲，是一个的挑战。今天是一个我们叫做网络的世界，这个网络的世界再加上每一个人我们有一部小小的智能手机，这个智能手机加上这个网络，就其实改变了整个人类那个的生活模式，改变了过来。我们今天生活当中的绝大部分的事情，其实一部的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完全处理了。所以今天我们见到一些很奇怪的现象，就是说你会发觉原来在世界里面最大的一间的的士公司，可能一架的士都没有的，就是 Uber 了。世界最大的一间百货公司，一个铺位都没有的，一间百货公司都没有的，就是 Amazon。 那个的世代是改变的。我刚刚看到 一篇的文章，就是有一个报告，就是这样讲。这个报告就是说，它其实这个报告调查了是100万个这个的中学生，就是这个的8年班、10年班和12年班，三个的不同的班别的中学生。这个调查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他们发觉到原来是越多用这个的手机，或者是叫智能手机，那个日常的生活就更加不开心。我们听到都有点害怕，你又有仔女，我有仔女，我哋发觉我啲仔女咧，由朝到晚都唔系我哋仔女咯，我哋都系咯。由朝到晚咧，可能都系嗰部嘅手机。啊，呢一度话到咧，原来咧佢话越用得多呢个嘅智能手机咧，就越唔开心。同样道理，其实我哋发觉嗰个嘅资讯发达，并唔代表人与人之间嗰个嘅关系会越嚟越密切。物质越丰富，不代表人会更加的快乐，又或者心灵上面更加得着满足，特别是忧虑。今时今日，忧虑已经成为我们一个可能是日常生活的一个的习惯，很普遍性。少年人好，青年人好，成年人好，老年人好，我们都会有这个的担忧，有这个的忧虑，不是物质可以弥补得到。所以有一个成日都很忧虑的一个人，很担心的一个人，他忧虑到一个地步就要去见这些的精神科医生。最后这个精神科医生就给一些药，这些药是有效，可以医好他那个的病，卒之他的忧虑就没了。但是他跟医生说，他说我现在开始又有忧虑。我的忧虑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我的忧虑就是说，以后 我冇其他嘅事情我可以忧虑。我哋睇到好多时候，就算真系有药物医好咗，都唔会真系医好。所以，其实我哋系面对紧一个系咁样样嘅世代。同样，教会亦都喺更新改变之中，更新改变，教会亦都系朝住呢一个嘅方向。正如一个嘅系我哋叫做系电脑软件，啊呢一度咧有一啲系从事电脑行业嘅吓，咁所以如果我讲错咧，你就纠正翻我。啊，正一部电脑软件咧就系点咧？即系无论你系几聪明，你系几咁叻，你用心思去设计、去编写咗一个嘅软件程式，但系你编写咗之后，你都无法保证，就系话你可以编写到一个完美。无瑕疵的软件程式，总不能够避免就是说运作当中有一些的漏洞。所以呢，很多时候电脑那些软件之后有所谓叫什么，就一个叫做系统更新这个概念，或者叫 Surface Pack， 就是说呢可以是藉着不断的检查，藉着不断的更新呢，以致这个的是软件或者是这个作业系统是没有问题。教会不单止我们是传扬一个历久常新的一个古老信息，教会本身也都是处于一个是新和旧的张力之间。教会究竟需要怎样来改变呢？教会前面的方向是应该怎样来到走呢？这个是需要你和我一起在神的面前，我们来到安静去等候，我们祷告祈求。所以这个就是教会今年所定下的主题，那个的目的。有两个的工人，这两个工人就在矿场里面做事的。这两个工人一天在这个矿场做事的时候，突然间在地底下那个矿场里面的灯熄了，就是说熄了之后什么都看不到。这两个人很害怕，周围去找，看看找到个找回个出路。但是问题就是说，他黑蒙蒙，所以经过一轮摸索之后仍然找不到那个出口。当他们筋疲力竭的时候，他们坐低。坐低的时候，他们就提议了，与其我们盲目地去找那个出口，不如我们坐在这里安静的，我们看看一段时间之后会不会感觉到有一些风的流动。如果你感觉到那个风的流动的时候，即是说 在那里有一个坑口就是吹入来，这样解释。当你找到个坑口的时候，就是找到那个出路。他坐了一阵间之后，两个人坐了一阵间之后，真的、他感觉到呢是有一些风呢循着一个方向呢是吹来。他们循着这个方向走的时候，这两个人循着方向走的时候呢，他们真的找到那个出口，有一条的出路。这个故事也是告诉我们，在我们那个忙碌的现代人生活当中，这个是一个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忙碌。当我们好像个心是很乱，失去了秩序的时候，我们尝试安静祈祷，我们尝试安静读经，我们尝试安静的仰望上帝。我们珍惜每一天，我们有一段与神相聚的时间，这个的安静的时间是让无论是教会，无论是让我们个人，都要在当中去重新获得那种的力量，去面对明天，面对将来。我们一起有祈祷。 天父，我们知道唯有透过安静、等候、寻求，我们才会更加明白你的心意。因为我们的不足，以致我们愿意去顺服、祷告、祈求，而我们将会得着丰足。主啊，我们将教会前面的方向来到仰望你的指引，在这个变动转变当中的世代的里面，带领我们如何去更新变化。祈祷交托奉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们。